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學第二季，今日下午6:30，港台電視31。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佢系一位本地嘅朋友，为日剧啊 DCU 而唱嘅主题曲，新打上榜占第十位。Lisa Beth Another Day Goes By。 Another day goes by, I think of you and cry. Don't know if I'll surv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 am falling apart, my heart is beating so hard. Wanna be in your 把聲都好有風格啊，好有呢一個獨特性，一聽就認得出啊。Elizabeth, Another Day Goes B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3月17日星期四，骚动音乐， 喂， 你好啊，波成。嗱，首先咧有一个嘅抗疫快讯要带俾大家先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聚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蝶聚落楼检测。好。咁啊，翻嚟节目啦。咁啊，波盛今个星期喺呢个 work from home 嘅日子当中，过得好嘛？闷唔闷啊？ 一啲都唔闷啊！好多嘢做，好多嘢睇。 点又开始点？你最兴嗰样嘢就系咩？整理人生啊嘛！你最兴就 系 一有时间就整理人生啊嘛。 系啊，整理咗好多啊，跟住又多，即系我觉得其中一样可能因为唔使点样出入。咧悭咗啲叫做交通时间咧， 哦系噶，即系时间实用好多噶， 实用好多啊，差好远啊，系咪先？即系虽然咁讲，我而家啱啱做完呢半个钟头收线咁啊，可以继续做其他嘢，即系你唔使有嗰个交通时间嘅嗰样嘢。咁所以咧都腾多咗时间出嚟咧，我又上网搵啲嘢睇啦。即系除咗之前睇动画之外咧，我谂可能因为呢两日我哋都喺度讲紧呢同音乐有关嘅嘢啦， 系 有嘅， 唔系啊，日日都讲噶， 系啊，呢两日特别 opening 嗰啲嘢特别深入讲啊嘛， 再丰富啲系嘛， 咁跟住我咪睇咯，我都睇度桥啊，有，因为平时我都会有嘅，但平时我嗰啲咧就系、是、即系电子音乐相关噶啦， 系， 咁因为我嗰个用个串流平台咧，我最近见到佢弹咗出嚟嘅 suggest 俾我嘅一个。度橋咧，就 Blackpink 嘅度橋啦， 竟然係一個點樣嘅大數據計算底下會彈咗 Blackpink 俾你 我真係唔知啊！咁佢個度橋其實都一段時間㗎，佢2020年嘅，咁但係佢而家彈出嚟啦。咁坦白說，對 Blackpink 我認知咧就乜啊 Jenny 咯，咁樣好靚咯，咁嗰啲咯。 嗱，我係 Lisa 派㗎，我講明。 我想講我睇完之後咧，我都係中意 Lisa 嘅。睇完之後，咁啊，即係本身唔認知，但係知佢啲歌一定有啲啊 hit song 一定聽過啦。 咁跟住咁啊彈出嚟有時間，咁我就深入認識下，即係我對於韓國嘅流行文化啦、音樂嗰啲真係冇乜認知嘅、坦白算唔係留意好多。然之後得勁啲就係、Big Bang 嗰陣時，係 啦，嗰陣時同啲EDM 係咪比較有關係啊？因為呢啲年代， 其實基本上韓國大部分而家嗰啲 K-pop 快歌咧，都係嗰啲 EDM trap 嗰類嗰啲嘢嚟。咁但嗰時 Big Bang 係因為我睇Running Man 咧，又有啲同學，即係嗰時啲 friend 大家會追嚟睇，咁佢哋上去做嘉賓，咁 Big Bang 嗰時候香港又好鬼紅啦，啲歌喺啲 club 度，即係 去到邊個地方都係佢哋。 有喎，你諗下啲 club suppose 都係播下嗰啲外國好紅嗰啲咧，但你會無端聽到嗰只Big Bang 嗰只咩 Wow Fantastic Baby 咁啫，你諗下。 你講起呢樣嘢咧，你講起 Fantastic Baby 咧，話說即係你都知道一啲串流平台係即係有好多大數據，根據住啲大數據同埋你平時睇嘢嘅 stat 咧，就會推介一啲片俾你噶嘛。咁然後咧，我而家睇呢個 YouTube 咧，到而家佢都仲會彈 Fantastic Baby 嘅 MV 出嚟俾我。 点解而家咧仲会有呢个咁奇怪？ 我谂系因为嗰个 account 咧，曾几何时真系睇太多次啊！即系睇到嗰个 stat 好难洗得走啊！佢间唔中都仲会弹出嚟噶，我好惊啊！而家觉得，我想快啲洗走佢啊！ 冇咩新嘅推介俾你睇啊！咁啊，见咦，我哋先睇喎，咪顺便跑住佢弹出嚟俾你睇咯。 系啊，嗰啲大数据嘅计算真系好有趣。咁但系即系你讲起，我就醒起系嗰个年代，真系大家都好喜欢嘅，即系 G Dragon 嗰啲都真系。是曾几何时是我非常之喜爱的一个偶像。 有冇谂住扮佢啊？嗰时 嗰阵时直头，梗系有啦，梗系有啦。嗰啲咧好兴嗰啲咩 GD 着用乜乜乜，嗰阵时走去就系睇下，咦，哇，佢呢顶帽佢有，去买一顶先咁样噶嘛会。 我嗰时最想学系大成。因为佢啲头发遮住个样 子，哦， 因为佢样最唔靓仔嘛。 我以为你话你想学佢咁大只啊？ 我唔系，冇啊，冇佢咁大只。系咁嗰阵时追咯，咁但系而家睇，我觉得即系应该就更加多人比我更加熟嘅中意 Blackpink 啦。咁但我睇完之后就有一个感觉就系、是，我睇呢个 doc 就系、是、如果你本身唔认知，即系你就听嗰个名，唔熟悉关于佢哋呢四个女仔嘅话咧，我觉得睇完咧，你系对佢哋。佢哋四個人係有更深入嘅了解，起碼我睇完之後我已經分得到嗰四個人啦。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對 Blackpink 嘅認知都真係比較皮毛啲嘅，但係佢哋啲歌我都識嘅，都有聽過嘅。咁但係因為喺我心目中就係我覺得唔知點解Blackpink 我都揾唔到一個原因，點解佢會喺國際上邊突然嗰個氣勢好強勁啦？即係可能去埋其他歐美地區嘅一啲音樂節啊，早幾年佢係非常 係 Coachella 啦咁樣。咁我嘅認知就係佢覺得佢哋真係喺全球都非常之紅嘅。咁但係我又因為我未睇你頭先所講呢一個嘅紀錄片咧，其實嗰個吸引嘅地方係喺邊樣嘅？ 其实就算睇完纪录片，佢都冇解释到点解。因为同埋你冇得对比，唔知道即系韩国出咁多女团嘅时候，你真系要有比较，你先知道佢哋会讲嘅嗰种每一个女团有佢嘅 style 或者佢嘅性格或者特质。因为我哋嘅角度，我哋就咁睇可能一个 MV 嘅时候，你会觉得真系个个都差唔多噶嘛。 系。 但系你点样令到？你覺得我呢個女團比嗰個聲啦，或者呢個好睇過嗰個咧，我諗可能你真係要 follow 佢一啲上去綜藝啊，或者佢私底下嘅可能 IG 或者嗰啲，你先睇到。咁所以docu 叫做你都睇到多少少佢 MV 或者佢 stage 上面以外嘅一面嘅。即係咁變相你就唔係淨係純粹靠眼緣。哦，我覺得呢個我鍾意佢囉。你可能會多啲揾到，例如係我見過docu裏面有一啲，其實我好少交代點解佢會咁紅嘅。佢比較真係交代呢四個女仔嘅心路歷程多啲嘅。咁有一啲人會講就係因為覺得佢哋四個感覺好親密。即係佢好似同我好 close 咁，好似我個朋友咁，即係俾到呢種親和力。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原因。咁另外一種講法就因為佢哋四個其實有，即係譬如 Lisa 係即係泰國噶嘛，泰國長大。咁跟住另外仲有Rosé， 好似Rosé 係咯喺澳洲新西蘭嗰邊噶嘛。 係啊， 即係佢哋比較 背景 係啦，背景唔同咯，咁佢哋亦都個感覺就所謂叫國際化啲、嗯，所以睇個度橋其實佢哋啲英文都真係非常之流利。咁我諗你呢個亦都係接觸個世界國際市場，你最基本要有就係你個 language 接觸到咯。再加上佢哋嘅 background 嚟自唔同國家，唔係淨係韓國嘅話，咁佢哋呢個 background 咪多元化啲咯。個 style 唔同咯，即係佢唔係淨係一個好傳統韓國長大嘅女仔咁樣咯。即係 Jenny 都有去過澳洲嗰邊，即係 stay 過幾年，好似五年咁樣嘅。得阿 Jisoo 一個係即係土生土長喺韓國長大，好明顯喺個 docu 講嘢，講嘢個通啊，個感覺都係唔同噶。即系土生土长嘅，咁我谂就系佢哋呢一种嘅 background 令到佢企出嚟，可能喺啲综艺上面或者点样吸引到啩。咁当然呢啲亦都除此之外，亦都重要就系间公司啦。 系呢、這个好紧要，呢、這个绝对好紧要。 YG MVP 或者咁大嘅公司，咁佢做到帮你可以话揾到同外国话李斯嘉格合作啊、Cardi B 啊嗰啲咁，咁呢啲就 真系好劲，真系好多好大嘅一啲 big name 都有同佢合作咁样样。 系啊，所以呢个冇咁啊，你当了解一下嗰个文化咯。咁但系我会几有兴趣想再揾一啲度橋。如果有听众啊，你有睇过可以推介，就系、是、我想知道真系韩国练习生嘅真实状况。因为 Blackpink 系一个成功嘅例子，咁所以佢嗰段时期嘅辛苦，你会觉得哦有回报嘅，咁俾咗一个希望睇嘅人会觉得哦我努力就得，但其实你真系万中无一。 冇错，真系有好多即系佢哋系资优生可以咁讲啦，可能一个考试入边佢哋就真系资优生嚟嘅，但系有好多可能真系成绩普普通通嗰啲咧，未必成功出道到。其实嗰啲古仔我都觉得吸引嘅，学你话 系人大咗之后咧。開始悲觀呢樣嚟，想睇一個世界真實嘅畫面。我反而係真係想睇個作詞係講究竟一年淘汰幾多人，裏面有幾 hard 啊，或者裏面可能有一啲不太好嘅對待啊，即係而唔係淨係咁美好一個糖衣包裝嘅 Blackpink 真實一面咁樣樣。咁但係即係遲啲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呢類型嘅一啲嘅紀錄片睇啦。但係你講起關於一啲音樂嘅片咧，因為我都係夜晚最近都開始揾下啲唔同嘅嘢嚟睇。咁啊，琴日咧我又睇咗一個關於音樂嘅點樣講咧，佢係幾種綜合嘅一啲東西嚟嘅。佢係一個演唱會，係一個日本歌手嘅演唱會。嗰個日本歌手叫做 Eve， 就係一個男歌手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個嘅咒術回戰啊，佢嗰個主題曲就係啦，《會會奇談》就係佢唱噶啦。咁琴日我睇嗰個咧，就係佢係一個演唱會形式，但係咧佢又配合咗好多唔同元素嘅嘢入去嘅，包括有啲咩咧，就係有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啦，佢係拍咗出嚟，好似一個微電影咁樣嘅。咁啊，然後又入邊有好多嘅一啲動畫啦，係配合住佢個故仔嘅內容同埋走向，或者可能佢歌曲嘅內容咧，又好似一個半 MV 但又半微電影嘅形式，跟住再加埋一啲真人嘅畫面，再加埋佢演唱會嘅一啲畫面咧，三樣嘢融合埋擺埋一齊咧，成為咗一個一粒鐘嘅 show 咁樣樣。咁我覺得佢呢個 show 好睇嘅地方就係顧之然因為我對呢個嘅歌手其實我都唔係話好深認識啦，咁啊，琴日聽多咗佢嘅作品，我都覺得嗰個爽度係好十足嘅，亦都好係近乎翻近幾年 J-pop hit 緊嘅一啲歌曲啦，即係可能好似係 YOASOBI 嗰一類型，一啲叫做我哋叫做 vocalize 嗰一個系列走出嚟嘅一啲創作型歌手咧，就係好快速好多好豐富嘅編曲嘅入邊會，咁啊，但係同埋再配埋佢哋嗰個动画我觉得是非常之精彩，因为你都知道呢日本人画那些动画很有张力和很有节奏感的嘛。咁所以就加埋一齐咧，嗰一粒钟系基本上我系用一个可以话系几目不暇给嘅。咁亦都简单讲少少个古仔，就系佢嗰个古仔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讲有两个女高中生咁样就好 friend 嘅。咁突然间其中有一日咧就唔见咗其中一个 friend 咁样，咁另外嗰个 friend 就好想搵翻自己个女仔 friend， 但系唔知佢去咗边啦。咁跟住然后佢就一路谂，一路发现原来佢哋之前倾偈。发现咧，佢哋曾经发过同一个梦，个梦入边咧就有一个类似独眼嘅怪兽咁样，咁跟住就朝住呢个方向发展落去啦。大家自己有兴趣睇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有趣嘅位置就系呢个嘅世界观系点样架设出嚟嘅咧？ 我去睇翻 Eve 嘅一個一啲訪問咧，就係、發現原來佢喺自己平時寫歌啊，佢嘅 MV 入邊咧都有呢個獨眼嘅怪人嘅一個咁樣嘅角色嘅。咁、因為原來係呢、這個係源自佢自己真人本身成日發夢，夢見一個發惡夢嘅時候會見到嘅角色嚟嘅。其實佢好驚呢個角色嘅，但係後屘唔知點解佢覺得好有趣地將呢個角色放咗入自己嘅創作入邊，所以就經常喺佢嘅 MV 度出現。咁我就發現啊，其實都幾得意，因為佢哋而家日本好多嘅音樂類型咧，其實佢已經係除咗搞喺音樂嗰部分會花功夫之外咧，可能喺一個文本上都會花好多時間去諗一啲角色設定啦、一啲嘅創作啦、一啲嘅美術嘅視覺效果啦。所以嗰粒鐘我就覺得係幾精彩嘅。如果大家呢排冇咩嘢做，又唔係好想用腦嘅，係值得睇下嘅。我自己覺得 佢係咪都係堅持冇見唔到樣啊？ 見唔到樣啊！見唔到樣啊！ 佢翻啲 MV 都見唔到樣啊！ 你見到佢嘅執頭髮咯。 哦， 系啊，好似大情咁啊！哦，你话咧， 嗰时一贯作风啊，就系啲灯闪下闪下，有顶帽咁样笠住咁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 遮住咗个样噶嘛。 但系其实呢个都系佢哋嗰一边好劲嘅一样嘢，就系维持咗咁多年咧，佢哋有好多嘅音乐单位真系可以完全唔见样咧，都系可以爆红到。呢样嘢系可能喺國際其他地方未必做得到嘅，即係例如可能日本以前有一隊，即係都唔係以前嘅，做多幾年可能有隊樂隊叫 Green 咧，都係從來冇見過樣嘅，但係佢哋又係可以紅到全世界都有佢哋嘅 fans 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佢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喺文本上嘅創作，佢哋花多咗好多心思，咁就就比較可能韓國佢哋就會注重形象邊嘅塑造多啲咯。 即系你就要好似外国嗰啲嗰啲咩，有啲 DJ 咁咯，笠住个头盔咁咧。 Marshmallow 啊 ，Marshmallow 系而家未知咯，你 Dead Mouse 已经知佢系边个 ，Dead Punk 以前有人知佢边个，好多有啲咩 Pink Panda 其实好好鬼多啲，但系我哋香港都有代表嘅，以前龙小群 啊，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我都系谂起啊，一讲起呢个我都会谂起嘅，咁但系我都有讨论过就系、是，即系但系始终可能喺香港嗰个乐坛嘅文化当中，最后可能佢都系会俾人跟到见到佢个样为止咯。 系啊，即、就、系、是、你玩嗰种神秘，冇人知佢边个得唔得咧？咁样， 所以呢、這个 唱片公司唔会俾啊， 唔会俾啊， 啲人唔知佢边个咯， 都好难啊。咁但系今日讲起呢个题材，讲起你头先所讲嘅练习生咧，我谂起我哋香港都有一个曾经去过韩国度做练习生嘅，佢就系细猫。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气氛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斗阵，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准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此已成贵物，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 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去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性大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进一步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 听我有细猫迎字月 来洒泪， 幕后花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628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3,022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980,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医管局呈报再多28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923人离世，年龄由11个月至102岁，死亡率0.5%，87%人有长期病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市民听朝早7点起，除咗可以透过电话，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嘅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预约23间指定诊所，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程式查阅指定诊所嘅名额等情况。本港劳工市场情况恶化，最新失业率4.5%，比上月上升0.6%，有157,900人失业，增加22,700人。就业不足率亦都上升0.5%至到2.3%。政府话，建造业、零售、住宿同膳食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同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急升1.9%至到8.1%。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本港劳工市场急剧恶化，疫情严重打击和消费相关的活动，劳工市场短期内将会继续受压。有發展商推出捐贈配對網上平台，個人、團體或者私人機構可以登記成為捐助者，可以直接捐贈物資或者捐款之後由平台代購。首階段有34间非牟利機構和社企合作，參與的非牟利機構和社企向服務對象了解需支援的抗疫用品之後，整理出13项最殷切的物資清單，包括快速檢測包、血氧計、數據卡、超市現金券、快餐店現金券、防護面罩和退熱貼等。當網上平台配對到捐助者之後，將會盡快由各機構將有關物資分發給有需要人士。網上平台由新世界集團推出，不會收取行政費用。在北京，外交部回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中方至今沒有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注意到布林肯說中國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美方的有關言論是對中方的污蔑抹黑，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思想，這類言論對解決問題毫無助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趙立堅強調，解決烏克蘭危機的鎖匙在美國和北約手中， 希望美国和北约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好好反思一下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拿出实际行动，早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中方亦都希望美国能够真正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起，站在和平和正义的一边，能够推动乌克兰局势早日缓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早沿岸有雾，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博围一段挤塞，咁另外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流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区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锦田嘅锦汇路因为道路工程，锦汇路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蒲路至到东汇路之间嘅一段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班神，你有冇听过咩系梅菲定律啊？ 有，梗系有听过啦 ，Murphy's Law 嘛。Murphy's Law 梅菲定律讲嘅就系每呢、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凡只要佢有可能出错嘅时候，终会有一日佢都系会出错嘅。好多人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好悲观嘅睇法，但我又咁讲，所谓嘅可能性，不论好停坏， 翻开了尘封小说，谁歌？ 总会有一日发生的嘛，系咪？ 谁在雪大伟轮，美梦掉进海当真相，还不知道。 掩盖，前事却未泛黄，终有日篡改，不再埋藏，不再偷偷去假装，看看这堂里对跟错碰撞，给我愿望，将我有个错，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对望。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映照天色美漫，眷眼在俯瞰晚餐的素行中，逆风中往返，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百花残。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灯照天色美漫，眷眼挂灯在璀璨，痛苦中不会消减。缘分似有限，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百花残，独唱不难，独歌不定难，就算饱尝多少几风冷暖，自信发光，在这回忆看看，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到我。想起了人生小说，忘我遗忘以上故事，秘密未拆开，不见这迷失岁月中消散，没有可能进于时光回放。 带来有莫文蔚，原来什么都有可能。而根據呢個 Murphy's Law， 所有嘢都會有機會出錯。我亦都聽過另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就係、是、所有嘢其實喺呢個世界一誕生第一秒開始已經寫好咗噶啦。 我最愛你的小編輯急性子，和我個性即使不可說類似，多感恩有幸手牽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旧心意，让我的人心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愿似这一秒。再斟酌是信心透支，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尚自怜屈屈不 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有一个作家用一个比喻话，这个世界就好像打机咁，所有嘢已经写好咗喺个 program 嗰个 CD-ROM 当中，所有嘢已经发生咗噶啦，争在系你点操作。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照上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相信什么永远，如够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纠缠，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清酒， Ega Tomorrow。 之所以说 Murphy's Law 是悲观的看法，因为所有的可能性其实都是一个平等的存在，只不过为什么你会突然觉得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会特别 panic。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事，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由怨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以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错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若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光， Pandora 風月。其實很多的事情一直都存在，只不過當它成為了一個問題，成為一個討厭的事件的時候，大家才會察覺它的存在。 今天昨天明天一樣，孤單傷心煩憂一樣，黑色天空 张曼芝《一样》。大谂深一层，如果世界缺乏咗一啲唔同类型嘅变数，好也好，唔好也好，又点会变得有趣呢？如果日日只系重重复复，又点会感受到快乐啊？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自残，但最惨是那一。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求神？问问镜中。 调量好，乌克兰大部分领土包括全部主要城市仍然在乌克兰手中。另一方面，俄新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说，两架苏25攻击机袭击乌克兰一座军事仓库，仓库内装满武器和弹药，被袭击之后爆炸起火。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那段比较多车。

大家好。 波成，我哋啲嘉宾而家越嚟越年轻，我点搞啊？ 越嚟越年轻啦，越嚟越靓啦，点算啊？ 系啊， 点搞？而最惨系咩？我哋冇得见真人啊嘛。 系啦，哎呀，冇计啦咁。咁但系虽然咧见唔到真人，但系礼物我哋要照送嘅。 系啦，我哋就究竟用中游美呢个名咧创作咗一句咩嘢咧？而家就可以 show 俾你睇啦。 准备揭晓咯，你 嚟啦！ 真系噶，系啊，想睇啊， 就 系 有呢一个 乐在其中游美啊！ 哇，好靓啊！ 系啊，我哋将嗰个中字即系食咗啦，本身乐在其中呢一句，今日食咗你个姓氏嘅中字落去咁样，咁就变成咗呢一句。 乐在其中游。 系啦，呢个系我哋监制亲手写嘅，其实因为每一次都会有。 好啊，多谢监制 ，thank you。 系因为监制其实咧，今次监制咧，我哋话呢个名咧好好发挥啊，佢有一个好有趣嘅。嘅句子噶，本身谂咗，但系嗰个我哋唔知点样讲落去，但系佢系话中游尾数上嚟啊，叫做即系游尾， 仲有一个系如鱼水中游尾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原来你个名系都几好发挥， 系啦，咁我哋最后拣咗呢个乐在其中嘅原因，都真系亦都藉此去即系了解多啲关于你一路以嚟，应该你嘅表演嘅经验，除咗最即近期啲即出歌啊，或者之前比赛之后，其实你咪由细到大都好想或者好中意做表演呢样嘢咧，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我细细个，我谂我六岁就开始。即係開始接觸到音樂呢樣嘢，即係又開始唱歌啊，參加比賽啊，跟住慢慢就跳舞啊，又參即係又好想學一啲唔同嘅樂器咁樣。因為我屋企人咧，我屋企人就好中意音樂，即係對音樂好有熱情啦。跟住可能係我細細個由細睇到大，又聽住阿媽，即係佢哋一聽到音樂咧。就已经好即系好跟住个 beat 啦，跟住我又跟住，跟住令到我好中意音乐，跟住我就问阿妈可唔可以试下，即系俾我学唱歌啊，俾我参加比赛，咁佢都俾我试嘅，咁最后就即系试咗啲好多唔同嘅比赛咁样。 嗰阵时嘅你系听啲咩歌噶？你有冇记得边啲歌手或者边啲类型噶？哇！ 我听旧歌啊， 系例如 我妈咪，我屋企人好中意听旧歌， 旧成点先？ 例如啊。 粤曲咁 样 ，B G 啊，唔系啊，因为我系一个中非混血儿，所以其实我妈咪都会听一啲比较经典啲嘅英文歌嘅，同埋唔系菲律宾歌我就少听， 我以为听阿娜嗰啲 英文，哦阿娜系我妈都有唱过嘅，我妈都即系都有一排建议我试下唱呢首歌嘅。 系咁，所以就英文歌亦都会有。咁你嗰时话想去学唱歌，咁系就已经好快跟老师真系一对一嗰种咁样嘅学唱歌啦，系嘛？ 一开始就唔系，一开始系妈咪教我唱歌嘅。跟住之后就真系要可能要识好多技巧啦，咁就正正式式慢慢出去揾老师学啊，咁样咯。 嗰陣時有去參加嘅嘉義媽媽嗰一邊 Honey Bees 噶嘛，都好出好多勁人嘅，因為嘉義媽媽嗰度 係咯，有一啲都可能去咗 韓國啊 女團啊， 咁係咪 又有你啊？ 係咯，又有你啦。 哦 ，OK， 我就係特登等你個反應，我特登就係 hold 住呢下，睇下你有咩反應。 但係嗰陣時喺嗰度學，即係除咗唱歌以外，嗰陣時學咗幾多個項目咧？自己係 哦，我記得。嗰陣時就想試一下，即係有嗰啲暑期班啊咁樣。咁我去到，因為我諗我都喺嘉義媽媽藝術中心度學咗，我諗都有一段時間，即係都幾年咁樣，即係由細細個咁樣。咁我唱歌都有啦，跳舞都有啦，演戲班都有，咩都有咁樣。所以我嗰陣時係咩都試一下咁樣。 而家你嘅演出會有跳舞元素啦，咁跳舞又係。大概可能学唱歌学到一个咩位，大概几耐到，跟住就再去学埋跳舞啦咁啊！ 我谂系唱，因为我一开头细细个系接触唱歌先嘅，咁跳舞先系可能加八九岁嘅时候先开始学跳舞，即系慢慢学一啲好即系好 basic 好基础嘅嘢，跟住之后近年。即系我有出去学一啲，即系 去參加一啲嘅跳舞班嘅，即係唔一定係跟住媽媽藝術中心嗰邊咧。咁我都有嘗試出去學嘅，咁都有學一啲好，我學好多唔同類型嘅舞。我學校有參加過中國舞啦，有拉丁舞啦，跟住係有咩都試下。但係咯，我都係問阿媽你學我可唔可以試下，跟住佢就俾我試，我咩都試，芭蕾舞啦。跟住hip hop 啦，咩类型嘅舞都试过咁样，之后就即系问下自己中意边一种，咁我就再向嗰个方向发展咯。 咁试咁多种舞，有边一种对你嚟讲，你觉得最难嘅，同埋一种系你最中意嘅？你会讲 最难咧？最难系我觉得系拉丁舞。 嗯， 因为即系你拉丁要好，即系好有嗰种 柔软度好高， 唔知系柔软度，但系我啲柔软度系好唔掂嘅，即系我系又唔中意拉筋啦，但系都要拉嘅，即系我 拉筋 系啊，所以就拉丁舞对我嚟讲系有啲难嘅，但系我而家偏中意嘅就系可能一啲嘅 jazz funk， 即系偏女仔少少嘅舞。 跳舞都学埋之后，咁跟住系咪其实过去呢段时间一路都系 keep 住有参加一啲大大小小唔同嘅比赛，跟住都会除咗唱歌之外，有时都会加埋跳舞元素落去，即系呢一个舞台嘅或者叫比赛经验都储咗好多落嚟咧，喺由细到大。 由细到大，其实我系。即系大部分我细细个参加嗰啲比赛，全部都系唱歌比赛嚟嘅。 嗯， 咁除咗唱歌之外，我都有参加啲即系 model 嘅比赛咯。即系跳舞就真系偏少嘅，即系跳舞都系即系跳舞跳唱啦，我当跳唱啦，系比赛，即系今次星梦传奇比赛先用到呢一个元素，因为我系。即系星梦比赛，我先真真正正将跳舞同唱歌一起做，即系两样嘢一起做，咁样摆埋一起做，所以今次喺比赛入面跳唱嘅即系表演啊，都系我嘅第一次咯。 哦，点解之前反而冇将跳舞摆埋入去嘅？ 啊，唔系第一次，系即系我之前都试过嘅喺比赛摆埋，但系唔系真真正正嘅跳唱咯。即系我试过一次，系可能摁下咁样就唔算系跳唱啦。但系我之前未将两件事摆埋一齐，因为我唔知道我可能未揾到嗰个角色俾我自己。即系我可能参加咗星梦比赛，咁啲即系我又可以跳舞，我又可以唱歌，咁即系都想谂一个。即是一个好的东西可以放，即是让我的怎么优点 show 出来 ， 所以就揀 了跳唱。 但记不记得第一次真的在舞台上面这样去尝试跳和唱真真正正结合得到，那个感觉是觉得、啊、自己好像突破了一个很大的难关、啊、好像很难、啊这样，定还是那个感觉原来很爽的、啊、原来这样玩是很正的、啊。 是啊，我好像在比赛第一个跳唱是好像什么跳舞街或者心急人上、一开头呢我觉得哇真的很辛苦，就是我又要唱歌一路跳舞，那戏方面的事就会比较困难，同埋很有挑战性，即系又要跳住舞又要唱住歌，即系好难唔喘气噶嘛。 嗯 亦都系一件好难嘅事，同埋真系要即系要好多要好多 training 啦，真系要训练自己咁样。但系我同时间我觉得会好爽，因为我跳舞同唱歌我两样嘢都好中意，咁我一齐做我会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咯。 是相配开心啊，有一种。 是啊。 咁嗰时喺比赛里面有冇其实导师咁样一路都睇住你哋参加比赛一步一步咁啦，有冇佢一啲嘅可能建议，或者一啲叫做作为一个表演者嘅一啲心态啊或者諗法同你 share 过，你都觉得呢啲其实都真係待住可能将来，或者而家你已经觉得咦好似都 有用 喎。 其实比赛入面有好多导师都即係都同我哋讲一啲嘅唔同嘅意见嘅，咁令到我最深刻，因为我喺比赛入面啦，我同卫兰老师系比较 close 啲嘅， 即系佢都会同我讲好多好多嘢啊，教我好多好多嘢，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见我啦。咁佢即系佢都只要同我讲 just always enjoy the stage， 即系净系享受享受个舞台我就得噶啦。即系咯，所以我就每一样嘢，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好。好好中意唱歌同埋跳舞，同埋我真系好享受，即系跳出嚟啊，唱出嚟嗰种感觉俾所有人听啦，俾观众听啦，咁所以系咯，我就会好好咁享受每一个嘅表演啦，喺台上嘅表演俾大家。 嗯，但系当你自己开始揾到跳唱呢个属于自己嘅一个特色之后咧，跳唱其实都好讲。体能好紧要噶嘛？有冇开始自己都要注重？ 咦，你阴阴嘴笑啊你！ 多啲咯。 咦， 咦， 你系咪 睇嚟公司同事有逼迫过你？ 睇嚟你知噶、啊。 我知咩啊？ 睇嚟你知系需要练体能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需要练体能噶。但系其实我系一个好唔中意做运动嘅人嚟。 我明啊，我都系。 但我反而觉得跳唱虽然是真的有少少困难，有少少辛苦的，但是即我都即这个是我可以突破到我自己的一样东西，所以我可以为了这样东西我都即一定要训练一下自己，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跑步啊，练气啊，跳绳啊，踩单车啊，很努力地去做运动。 我维持了几耐啊？ 维持了几耐？ 你唔好咁啦，而家疫情啊嘛，波成 可以做啊，虽然我都冇做。 疫情都可以留喺屋企做运动， 系咪啊？咁你有冇做啊？你有冇做啊？ 有。 你知同事听住，有我有做啊！哇，头先做完好攰啊！ 一瞬间要拍低啲证据俾同事睇啦，要咁样啊，真系。 咁但系其实系，而家譬如疫情嘅阶段，真系会有影响啦。咁始终你都仲要上堂，咁其实你点样去 balance 紧两边嘅嘢嘅？而家 其实依家我系。balance 兩呢，即係學業同埋工作已經係一個習慣嚟，因為我之前參加比賽或者我當係入呢個圈嘅時候啦，我係好難兼顧到兩樣嘢嘅，真係即係又要又要一邊工作，一邊搞學業啲嘢，又要做功課，又要考試咁樣，即係成個腦會好亂，唔知道做啲咩好噶嘛。咁一開頭我就。我就嚟崩溃咁样，但系其实慢慢我就揾到一个啱自己嘅方法，即系可能真系考试测验咩都好，都快，即系都快啲做完，快啲准备完，先再继续做我嘅即系唱歌方面嘅嘢咯。 咁而家系读紧啲咩科啊？ 我读紧商科 business 嘅嘢，同埋我读 cam 咯。 哇读 cam 好辛苦嘅、要记好多嘢嘅、哦， 即系你中意呢啲， 我哋 cam 要记晒咁样。 Okay, okay, 好，我哋而家个 airtime 攞嚟。背 periodic table， 死啦！你做运动， 讲下笑。嚟紧会有啲短短嘅假期，咁呢啲假期你点样去分配或者点样运用啊？ 练习系一定要 keep 住啦，即系无论系唱歌啊、跳舞啊，或者系功课上面啊，即系我都会 keep 住。我系会印嗰啲练习去做，得闲做下咁啊，因为我系嗰啲。如果在屋企冇嘢做嗰啲，我就一定要揾啲嘢嚟搞咁，即系一定要揾啲嘢嚟做啊嘛。所以就系咯，要练歌啦，跟住做功课啦，跟住就好想揾一啲嘢突破自己咯。因为又出唔到去，又表演唔到俾大家睇，所以唯一嘅嘢可以做就系留喺屋企喺度。即系抄下自己有啲咩嘅突破， 做多啲掌上压咯，试下喺屋企。 冇啊， 突破啊嘛！你想 即系今日我要做二十下，听日我要做四十下，咁样就有突破啦。 冇啊，我 我同我自己讲做十下就冇，嗰一日做十下， 嗰日做十下，第二日就加一下个，哇突破咗啦！ 开多啲 live 咯，或者即系如果你出唔到去表演，你开多啲 live 同啲乐迷去见下面啦。即系一路温书，啲人中意睇人温书噶嘛，而家 系 喎，一路温书一路开 cam 咩？ 好似嗰个 low-fi 片嗰个妹妹戴住 headphone 喺度温书，啲人睇住你温书。 被挑战，华丽舞会随便化妆乱画眼线，雪地雪天时装讲多几年几年，少点幼嫩多点软件，无暇再指点欣赏我缺点，当他做笑点自我点。任性被世界讨厌，为日日定暗恋，讲两年喜爱随便挂念，哪怕肤浅，怕眼泪成年难避免。一世小半步，成人后眼光比较深奥，环游地厚天高，成长不要这么早。 巴黎歐 After Class 要為今日回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點半，由黃貝文報導新聞。本港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其中8628宗是經核酸檢測的陽性個案，13022宗是快速抗原檢測呈報陽性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個案增加至超過980000宗。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醫管局呈報再多289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923人离世，年龄由11个月到102岁，死亡率 0.5%， 87%人有长期病患。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沙田龙坑村上心楼、屯门湖景村湖辉楼、宝田村第五座、蝴蝶村蝶聚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海楼和富二楼、鸭脷洲村利二楼、彩云一村白凤楼、玉麟楼和飞凤楼。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8点前、9点前或者10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天大约中午12点、下午大约1点或2点完成行动。当局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本港劳工市场情况恶化，最新失业率4.5%，比上月上升0.6%，有157900人失业，增加22700人，就业不足率亦都上升0.5%至到2.3%。政府话，建造业、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急升1.9%至到8.1%。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沿岸有雾，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企业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企业村有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另外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长沙环消防局。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广场有意外，龙尾长沙环消防局。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大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必加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台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Yumi 喺度啦。咁有你自己个人嘅派台歌嘅第一首啦，嚟到呢一首 Breaking My Heart 啦。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然后再交俾你。 好啊，好啊。 晓嘅，好。 我觉得咧呢首歌咧比较好 catch 到嘅一个位咧，就系喺 last chorus 之前咧有一段电话嘅 vocal， 即系有个 VO。我觉得呢个位系几得意嘅，即系同埋作为 Yumi 嘅第一首自己个人作品，我觉得啊几 show 到佢好可爱嘅一面。咁但系我估嗰样嘢就系我想估呢个应该可能系阿 Tima 佢做监制或者做编曲嘅时候，佢去为你度身订造谂呢一个电话嘅对话出嚟啦，因为可能好似令到嗰、那个last chorus 之前有多少少嘢可以俾大家去推进下你嗰个嘅好 sweet 嗰种嘅感受啊，嗰、种情绪，咁所以就可能系 Tima 去帮你谂咗呢一样嘢出嚟啦。 系咁啊！我再估埋你揭晓呢个，我想转，因为啱啱听完你讲之后，我有个突然之间有个谂法，就系、是、因为呢一首 Breaking My Heart 里边咧，个音乐上面个感觉系有少少嗰啲好似复古嘅一啲感觉啦。咁我就喺度谂，因为你自己都话细细个开始已经有即系听，即系受妈咪影响，屋企人影响会听，会唔会就系真系同 Tima 去谂自己第一首歌嘅时候有倾过偈，佢都问你啊，其实你中意听开啲咩？咁你又讲完之后，佢就哦，咁不如就喺 Yumi 第一首歌就加入呢一啲嘅叫做怀旧或者复古元素，而有呢一首歌嘅。呢、这个系啱啱听完你讲，因为我突然间觉得，咦，会唔会关事呢？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啦？错你话错得噶， 你估下， 我估翻我嘅问题。 嗱，你估完之后，你估下，你估得啱唔啱？ 系啦，系啦，唔系啦，我哋逐个解去开估先啦。我首先不如开估咗呢个电话声先。电话声喺阿 Yumi 你认知嘅制作过程当中系。边个提出呢个建议俾你去录呢个电话嘅录音咁样噶？ 其实本身好似冇呢一 part 嘢噶， 系好似 后来先加咗入去嘅。 你第一次收到嗰份歌词咧，你第一次收到嗰份歌词，记唔记得同而家唱出街呢个版本有冇啲咩差别啊？系咪就系冇？ 梗 系 好大嘅差别啦！ 好大差别添啊！ 嚟嚟嚟，点解好大差别？ 听你讲下啦， 嗱，首先咧。你啱啱讲系有啲系唔啱嘅，因为一开头咧，我完全系对我第一首歌系冇咩嘅头绪嘅，即系我纯粹佢即刻 send 咗个 demo 俾我啦，即系我冇，即系我可能我心目中我嘅第一首歌就希望系跳唱嘅歌啦，因为我喺比赛入面即系揾到跳唱呢个角色俾我，咁我都好想即系 继续 有我嘅第一首歌，咁都可以关于跳唱嘅嘢嘅，咁就。最后就都系俾一首跳唱嘅歌我啦，有啲可能复古嘅 style 喺入面，咁其实系 Tima 监制去整嘅，咁我一开头就唔知啦，咩都唔知，咁我就即刻收到首歌啦。咁我收到首歌咧，佢同我讲好似几日后要录我，但我记得咧，我眼前咧，我好多份歌词，因为我每次我如果我有录歌嘅环节，即系除咗录。呢首歌啦，咁我可能要录其他歌，咁我都会印晒啲歌词出嚟，咁全部摊晒我张台度，跟住咧，我就谂死啦，我咁多歌要录，我录边个先咧？但系佢今日先俾我嗰首歌，但系我几日后我就要唱噶咯，跟住我就好赶住，好赶住咁样，我要即刻学咗呢首歌去。咁我第一次唱咧，因为我对呢首歌好多疑问啊，一开头。即我又唔知道歌词讲咩啊，个故事系咩啊，咁我都去到Tima监制嘅 home studio 啦，咁佢都同我讲咗好多呢首歌嘅嘢啊，同埋个故事系点啊，我系应该系一个咩角色啊喺呢首歌入面咁样，所以一开头咧我记得我好呆咁样唱呢首歌，即系又冇感情啊，又即系歌词又唔熟啦，跟住个 beat 又唔熟啦咁样，所以其实。Tima 監製都好 nice 嘅，即係佢都俾咗好多耐性我，同埋都教識咗我好多好多嘢咯。 咁係咪就係喺佢個 home studio 嗰度就試唱完之後，跟住就佢再同你去即係 fine tune 究竟哦，其實應該嗰個通唱出嚟係點樣樣？ 係啊， 就喺裏面發生嘅。係 啊。 咁佢冇話其實究竟 Yumi 你唱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心情，或者你係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態去唱呢？佢同你講 都有，因為其實呢首歌係。即係好似 比較可能 sweet， 有啲 sweet 啲嘢，即係好似你咁話，就係、是、我有個電話喺度啦。係。咁係即係個電話係講咩？喂，你終於打嚟啦！即係可能你自己好想嗰個人打俾你，但係即係佢又唔打翻你轉頭，即係有嗰種少少挑剔，即係又啊開心，但係又挑剔咁樣，所以就聽到佢電話啦，咁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咁但係又唔可以同佢講聲，即係嗰種少女心嘅嗰種感覺。 係咪因為現實比較少有呢啲情況發生，所以第一下去接觸呢一個好糾結嘅心情，都唔係好知點樣演繹、啊。 呢種情況，係啦，叔叔話你 即係好難明啊， 即係欲拒還迎啊！呢啲叫做 你打嚟，我又要開心，但我又要挑剔你咁樣， 要有啲矜持喎、 啊， 好似 好難明啊，咁樣係咪咁啊？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咯，冇辦法，即係都要幻想一下咯。 你有冇幻想过，其实如果在你自己的将来啦，或者点样嘅爱情世界嘅时候，如果你喜欢一个男仔，你估你是不是真的会好像呢首歌的状态咁样，会即系叫做欲拒还迎啊？定抑或你会火思到自己唔系？可能我喜欢一个男仔嘅时候，我都会几主动话佢听嘅。你估你自己会系边一种啦？ 我自己啊，我觉得我会系同首歌差唔多嘅。 即系都好似好忐忑咁样嘅。 是啊，可能是啊，我不知 道。变相在这一首歌如果讲那几句的好像电话对话的时候，那几句你自己觉得会不会其实反而是可能整首歌其中最难处理的地方呢？ 是啊，是最难处理的地方。是啊。 因为歌又不是唱的嘛，即是他真的好像讲东西这样，但是几句之间有长戏这样。 要录多几 take 先得啊，可能是吧。 是啊，我记得。我试咗好多唔同 take 嘅，即系嗰啲字，即系总之嗰啲音调，即系嗰啲啦啊，咦嗰啲，即系好多嘢喺度，即系又要记住好多啦，所以就试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咁样。 如果而家要你现场示范多一次嘅话，你仲做唔做得翻？ 现场 个个都要去现场示范咯，我 feel 到呢首歌。 即系好似头先我哋做访问之前咧，我哋咪搞咗好耐嗰个网络都未搞得掂嘅，咁你咪可能即系阿 Yumi 头先系要等我哋两个噶嘛。其实嗰个心情都应该有啲，咦？你终于打嚟啦咁样噶嘛？ 系啊！ 你如果现场示范一次，你可唔可以做得翻嗰个情绪啊？ 等哥哥教你入呢一行最紧要系咩？ 我俾时间你揾翻嗰段嘅对白啊吓。 系。 好啊。 好啊，我无疑 我 答俾你。 我谂 我应 该 OK 噶啦。系啦，OK。我而家答俾你。喂。 喂。你终于打嚟啦。唔系啊。我边有一直等紧你啫。 哇！呢个版本咧系 sweet 过歌里边嘅版本，我听到呢、這个 系 呢个系 sweet 过 歌里边嘅版本。我觉得而家呢个，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有少少 你怕丑， 怕丑加咗里边，所以听出 怕丑。冇，即系唔系我录嗰阵时，我都好怕丑，我都好唔惯，所以就系咯， 好搞笑咁啊！所以大家乐迷咧听呢一 part， 我谂都听得好开心。 有呢个特别嘅版本， 系啊，呢个特别嘅版本， 特别嘅版本嘅 对话咁样。咁但系如果喺除咗录呢个对话之外啦，更加系即系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喺。录歌会唔会即系有呢个对比之下，就反而会显得轻松啲咧？ 其实都容易啲处理嘅，即系尤其是即系 chorus 嗰 part 啦。咁其实佢都系咁重复嘅啫。但系即系我要了解嗰啲即系 first 啊，即系嗰啲点讲咧 ？first 即系一开头嗰 part， 即系中文字要唱嘅。咁我真系要。真系要花时间做功课，真系要即系要谂点样投入啊，同埋即系边啲字啊、咬字，好多嘢都要处理嘅，所以 咁你做功课嘅时候有冇真系？因为你话 print 咗出嚟，系咪就会真系喺每一句隔篱会 mark 一啲 notes 去写一啲？ 会啊， 例如会写咗啲咩？有冇边可能譬如 chorus 为例，咁你记唔记得可能写咗啲咩喺度去提自己录音嘅时候？系或者你记得嘅， 我记得我将嘢花到，唔知啊，张纸已经睇唔到字噶啦。 系， 我记得 因为我好喜欢在 每一粒字啦，即是哪个高音哪个低音 我都会记起，因为我有时可能没什么时间，或者那一开头对话首歌不熟啦，跟着我会写那些哪些高音哪些低音，但是未完全未写感情的。之后我第一次去了天猫监制的 studio home studio 啦，咁我佢就同我讲，哦呢段要咩啲嘅咩，可能level 3咁样，跟住去到后面真系啊好激动啦，跟住就要去到 level 8咁样，我就写晒咁样。 哦，咁仲有之后再加可能写啲嗰个唱嘅感情嘅时候，有啲咩形容词你记得系出现过？ 形容词啊， 系啊，或者你写啲咩感情？ 甜啦，有少少怕丑啦，有少少嬲啦，即系又唔系好嬲好嬲，即系可能偏温柔嘅嬲咁样咯。 即系扭计嗰种啦，有啲 系啊，扭计系啦系啦，扭计嗰种啦，跟住就系咯，我谂都冇乜噶啦。同埋开心咯， 系。咁真系同天猫监制合作喺佢 home studio 嘅时候，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嘅合作，你会点样形容嗰种感觉噶？即系一路由佢可能你第一次上去，去到真系完成咗首歌，即系中间你经历咗个时间咁样噶。 哇！ 系 我第一次上去，因为首先都系我嘅第一首单曲啦。咁我第一次上去，我系好紧张、好惊，我都唔知点解。我可能好惊，我好惊个环境啦，同埋我好紧张第一次录我首第一首嘅单曲。系，同埋即系一开头我就咩都唔敢讲啦，因为我可能未知道气氛人系点，我好惊佢一个好恶嘅监制，但系点知咧，最后佢都好 nice 嘅。 咁至于 Yumi 咧，你呢一首歌嘅 MV 啦，咁亦都有跳舞嘅部分喺里面啦，见到都有一个手指舞啊，系咪啊？呢一个 系啊，今次呢首歌嘅排舞师阿辉帮我整，即系帮我设计咗呢一个，我当一个招牌嘅动作嚟嘅。 系 系啊，我一开头我好好。即系好即系咩嚟噶？呢个咩手势嚟噶？但系之后佢都有同我解释嘅，即系都系关于我啦，关于我首歌啦，即系同埋我觉得好特别咯。即系大家睇翻个 MV 就，我都觉得好特别，同埋我好中意呢个手势舞。 好抢眼咧，因为我手势舞同埋嗰两只手指系个 Y 字啊嘛，代表系嘛？ 系啊，系啊。 哦，咁而喺拍呢一个嘅 MV 嘅个筹备嘅时间其实多唔多呢？因为头先听到你讲，哦，即系收到歌词去到录音都系得几日时间，咁去到即系 MV 又多唔多时间筹备啊？ 其实 MV 系我记得拍咗一日嘅，即系大概一日啦。咁排舞都系前嗰几日先排嘅，但系其实呢首歌都已经筹备咗一段时间嘅， 系， 即系都喺度。即系公司都揾紧一个期，边一个期系最适合啦，咁都系即系等佢哋安排咁样咯，咁最后就安排咗嘅。 系， 好似系咯，上个月咁样，所以就即系都呢首歌我谂都筹备咗一段时间，但系拍 MV 啊、排舞一切都好顺利。 真系。拍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嘅 MV 嘅時候，之前有冇自己都有一啲期待啊、緊張啊，或者對於拍 MV， 可能之前聽一啲身邊譬如 Gigi 啊嗰啲都有講過係點樣，跟住到自己真係拍啦，哦，原來拍 MV 係咁嘅咁樣。 都有噶，即係一開頭我因為首先講起 MV， 我就諗翻起個主題啦。其實我唔知道個主題係咩，即係又有月亮啊個 MV 嘅。環境又好靚啊！即係一開頭完全對嗰日嘅 MV 係完全冇頭緒嘅。 係， 因為去到睇到啲景嘅時候，會喺度諗啊，到底係點樣樣嘅咧？ 做啲咩咧？咁樣 係啊，係啊。 咁到最後拍完成個成果啦、剪接啊各方面都出到嚟嘅時候，第一次自己真係認認真真去睇曬成個 MV， 嗰個感覺其實係點樣樣啊？ 感觉我好开心啊！即系首先咁样就拍完我首 即系第一首单曲啦。咁我拍嘅时候，我都觉得即系都好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嗰日就状态唔系几好，即系自己又唔系几舒服啦。但系即系睇翻出嚟个效果都算 OK， 即系都一切都顺利嘅。所以就因为我嗰日都几担心我几担心我自己嘅表演，因为我嗰阵时唔系几舒服啦，又即系又好难即系。跳舞的时候会有点辛苦啦，所以就即都很担心出来的效果会是不好看的，但是最后都 OK， 那 就放松了。 你第一个跟你分享去看这个 MV 的人 是哪一个啊？记不记得 我分享，即是我一收到这个 MV 我第一个分享的人 是啊 是啊是啊， 我第一个就当然是我妈咪啦。因为系啊，因为我妈咪即系佢都系现场同我一齐嘅，跟住我谂佢都会好期待最后个作品系点啦。咁当然我都俾佢睇，咁系啦，俾佢睇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系咁不停睇，系咁睇，未出街都系咁睇噶啦。跟住佢我见到佢都几开心嘅，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即系系咯。 所以就完成了你自己第一首个人的单曲 Breaking My Heart 啦。咁今年会不会已经知道个计划是怎样样？有之后的歌会做啲咩嘅曲风啊，或者题材？ 我想未咁快住嘅，咁都啱啱出咗首新歌。咁我希望疫情好翻啲，咁公司可以安排多啲嘢俾我做啦。 系啊，呢、這个时候就喺屋企做晒啲功课先，同埋做下运动先啦。 系啦，练下体能先啦。 死都要提住你做下体能咁 好啦，一阵我哋做完呢个访问，转头佢就要去 sit up 啦。好啦。 好啊，今日多谢你啊 ，Yumi， 谢谢你啊，希望迟啲好快可以即系面对面见面啦，多谢你啊。 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肆。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你是痛的心声 breaking my。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躲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特嚟有 Yumi 中游美最新排台作品 Breaking My Heart。听日同样时间再见。